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Que existen nuevas y mejores emociones. Contigo aprendí a conocer un mundo nuevo de ilusión. Nuevo de ilusiones. Aprendí que la semana tiene más de 7 días.Hace mayores mis contadas alegrías y a ser dichoso yo contigo aprendí a ver la luz del otro lado de la luz. Contigo aprendíQue tu presencia no la cambio por ningún. Aprendí que puede un beso ser más dulce y más profundo, que puedo irme mañana mismo de este mundo. Las cosas buenas yo contigo las viví. Contigo las viví y contigo aprendí que yo nací el día en que te conocí. 人生是最美好的，人生是歌唱，也是我们身体的乐器。欢迎收听古典流行，9月3号的第一个星期五。我想说，你们要的，我们来了。欢迎欢迎今天的嘉宾焦淼。前两天这个在周二吧， 对， 隔空喊话，然后我在做节目的时候，焦淼给我发信说在听我们的这个法国音乐，然后在节目中就呼唤焦淼说你什么时候来呀，我们来聊聊合唱，然后听众朋友反应热烈，于是今天焦淼千呼万唤使出来。 各位974古典也流行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焦淼，特别的开心跟古月又相聚在了直播间里边，老朋友相见感觉特别的亲切。 哎，真的是焦淼，我记得你第一次来直播间那时候是很多年前， 很多年 我们其实相遇，然后这个缘分也是因为国家大剧院的这个合唱节。 当时我记得你带来了 I sing you sing 这个好很多的阿卡贝拉，还有不同的合唱的形式。然后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在音乐中偶尔你听我的节目，有时候你也做来嘉宾，而且前两天其实听众朋友听了我们那期这个我隔空呼唤你的这个微信啊内容，他就是说焦淼太棒了。然后因为焦淼是在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担任合唱指挥，一担任你担任了12年，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从国外回来，然后就担任这个指挥。然后大家说在这么多年也看到这么多年感觉很快就过去了然后看到国家大剧院合唱团的进步，然后看到其实这个焦淼你的这个成绩，而且合唱在我们现在心目中的位置越来越不同了。那我觉得其实也大家也越来越了解什么是合唱了。所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带来的音乐焦淼带来的，我说还是先听阿卡贝拉吧，什么曲目跟我们说说。 这个为大家带来的呢，就是相信很多喜欢合唱的朋友们都熟知的，就是英国的 King Singers 国王歌手的叫 Contigo Aplendi。 它呢是一首墨西哥的一首情歌，应该说是在整个的南美洲都非常非常有名。那它其实大概的意思呢，就是它是一首爱情歌曲。就是说当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让我明白和了解了很多很多有意思很幸福的瞬间。所以这首歌是一个充满了浪漫氛围的一个这样的歌曲，是也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首作品。 我们有默契。今天焦淼来之前呢，其实我也准备了几首不同的合唱，其中也有国王歌手，所以在今天在音乐中我们相遇了。来吧，大家也可以我们音乐会的朋友欢呼吧，欢迎焦淼。有人夸咱俩了，说这个都是行动派，这么快就来了。本来昨天其实节目里想预告一下，这个时间不够了，然后特地给焦淼还做了一个海报。因为在古典流行，我说既然焦淼来，别光一个人来了。怎么说，在这个秋天，因为今天是9月3号，都开学了，所以呢我们秋天的古典流行想做一个秋天协奏曲。协奏曲嘛，一般是3个乐章，然后3位音乐家，本期呢是焦淼，下一周呢是著名的中提琴演奏家苏珍，再下一周第3个乐章呢则是男低音歌唱家梅杰。3个乐章3个不同的呈现，古典流行的秋天的硕果。但是我觉得人生其实一直是想和焦淼聊的，因为合唱在我们来说可能有不同的印象。大家从小接触的合唱就是每到红五月的时候哈，这个合唱大齐唱，然后后来逐渐了解歌剧当中的合唱，男声合唱、多声部合唱、混声合唱、女声合唱、童声合唱，那现在其实还有很多的阿卡贝拉的无伴奏的合唱。所以今天我们从哪儿说起？ 我觉得其实合唱对于就是真的是非常受这个大家所喜爱，因为这个是我们能接受就是近距离接触音乐是最直观的一种艺术形式。那其实就是刚才古月说了那么多的这个合唱的形式，其实呢我们如果单从声音的这个就是划分来说，我们有混声合唱。那其实混声合唱，其实今天来的路上我也在想，混声合唱大家知道有男声和女声，那其实呢如果我们再分的细一点呢，其实在里边还有会更就是更细的分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有孩子们，他这个现在6年级以后的孩子可能5、6年级就开始变声了嘛，所以呢在学校的这个合唱团里也会有一类混声合唱团，它呢分为的是 SAB， 就是说有女高音女中音，但特别是针对变声期的孩子。然后当男生变声的时候，他可能唱不了特别高的作品，那么他呢就把男生归为在那个巴瑞痛那个声部，然后所以呢专门为这一类和年龄的孩子也做了一种混声合唱的这种声部的分配，就是 SAB， 他没有这个 T， 这 T 就是 tenor 男高音。然后另外一种混声呢，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我们大家中国观众对于这个国外 来的男童合唱团是特别有这个情节的。 对啊，什么维也纳、童声啊， 什么法国呀， 对， 等等， 圣那个什么 圣什么圣马可、 就是、对， 什么牧师 放牛班的春天嘛，有那部电影当中，对、 还有包括英国的这个国王学院等等，就是凡是尤其在欧洲国家有特别悠久合唱传统的这样的，他们叫合唱学院。那其实呢，这些男童合唱啊，是他我们其实看到这个完整的合唱团的组成是成年男，就是男生再加上小孩儿，他们来唱的呢，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宗教的传统还有这个文化的传统是女生是不能再上台去唱歌的，所以呢他是用这种小的男童来代替女生，然后和这个变了声以后的这个男生，就是 tenor 和 bass 一起形成一个这种声音上的这种混声，虽然也是都是男生唱，但其实他的声音呈现其实是他用男孩童声来去代替了女高音和女中音这两个声部，所以也是一种这种混声的这种合唱团的一种感觉。那么其实来到中国以后呢，就把这些男童呢就专门又编配了这种童声合唱啊，然后适合他们演唱的作品。那其实在国外他们有很悠久的传统呢，他们每一到重要的节日，他们这个男童和这个男生就大家这个两个合唱团就组在一起来唱一些混声的这样的作品。 有没有什么样的作品我们来欣赏的？ 我觉得我们首先来听山南道吧，就是美国的一首非常著名的这个美国的民谣改编成的合唱。其实这个合唱被无数的作曲家改编成了很多的版本。 第几轨？ 十三， 我们来听听啊。山南道， 对，山南道，它是一条河的名字。 真的觉得很美好哎，娇淼。嗯，刚才你看，好多朋友也在说，小香丁香说喜欢这首《沙南大河》，小时候听过女生版，好感动。我也在跟娇淼说，我说其实人生的快乐的事情就是在音乐中。你看，在直播间，我们两个兴趣相投的朋友，然后也是在跟大家推荐一些我们爱的音乐，而且在今天我们也是讲讲合唱。然后有朋友这样说娇淼，别脸红啊，他说国家大剧院的合唱团也是网红啊，曲目跨度大，总有惊喜。合唱是老少咸宜的艺术形式，大家都喜闻乐见，喜欢合唱形式的艺术歌曲和歌剧选段。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整个疫情期间嘛，我们大剧院的合唱团确实是在大剧院的这个线上音乐会上推出了很多场不同风格的这样的作品。我自己其实平时也会浏览一些这个网上那个观众朋友们的这种留言，真的深深的感受到所有的这个听众还有观众对于我们这个年轻的合唱团的喜爱。所以每每看到这些留言的时候，在感动的同时，我更觉得有一份压力在吧，就是觉得如何我们再能去创作和能在这个为大家演绎一些更有特点更好的这样的作品，然后让大家能够更加的喜欢合唱，我觉得身上的这种责任感就更重了。 我是觉得大概还有一种力量吧。 对， 就是因为这么几年看着，当然飘淼也看着我啊，我们都不断的成长成熟。娇淼是从国外回来，然后我刚才还没有介绍娇淼，因为我觉得很多朋友都知道啊，现在是国家大剧院的驻团指挥、合唱指挥，还是青年室内合唱团的指挥。那其实是从吴林芬教授毕业于中国院，然后呢并且受到美国南加州桑顿音乐学院以及洛杉矶歌剧院进行交流访学是在2014-2015年，但是呢一直作为大剧院的驻团指挥，刚开始你还是助理指挥，到现在是真真正正的指挥。而且就这些年其实也看到国外国际上有很多的女性指挥、合唱指挥越来越有力量，越来越展示你的风采。就是我觉得娇淼就是属于这样的指挥，然后在音乐中成熟，感受到这样的美好。我觉得唯有艺术也是可以不辜负我们，你花费了心血，它慢慢的成长浇灌，是不是还挺感动的？那其实我们今天来说合唱，一直也是说娇淼也是很忙，因为大剧院的演出我知道非常的繁重，那么多的歌剧、那么多的合唱都要排练。那今天也是很难得，也是还是讲娇淼，还是做系列啊，我们还是要把合唱这个事儿做起来。 好， 今天呢还是给大家先普及普及什么要到底是合唱，我们小时候听到那些齐唱又是什么。然后刚才娇淼也说了，是我们现在听到这个混声合唱是有男生和女生比例的，这个版本很好。 这首作品也是经常我自己在开车的时候经常来听的。那么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沙南道河》呢，也是我在这个美国南加州大学那个去访学的时候，在那个合唱团他们唱的，收录在他们演唱的这个 CD 里面。所以我觉得在大剧院合唱团，因为大家都了解，我们的观众朋友都知道，这是两栖合唱团。因为呢，我们一方面在演这个在歌剧舞台上去演唱歌剧的合唱，然后另外呢我们还坚持要开我们自己的非常有特色的乐季的音乐会。然后所以呢其实这种各种不同音乐的风格让我们在就是能够去聊，就是感觉音乐就像一个魔方一样，有各种自己不同的面。所以呢我们真的是深刻的了解到了和去感受到了不同音乐所给予我们的这种魅力。所以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说根据声音的划分，合唱分为混声合唱啊、同声合唱、男生女生。那么其实呢对于不同音乐风格来划分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歌剧合唱它对于这种歌唱演员的要求，一个要有非常高的歌唱的声乐技术，另外呢对于语言的熟知，就是各种我们要演唱一些世界经典的歌剧，那就需要具备的对于团歌唱演员同时对于指挥都要具备的就是多种语言的这种朗诵的这样的能力。然后呢第三个呢还要有非常丰富的表 表演能力。 不是，你一说多种语言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个中二，因为什么呢？焦淼说刚上过法语课，我说啊，你现在还在学法语，就说到多种语言。然后正好那天节目正好要播的是，我记得是莫奈的花园，带来了一组法国音乐。然后焦淼说，哎，正好刚上完， 太合拍了， 心灵的契合。所以就是不同，尤其是歌剧，那常上演的有像意大利歌剧、 法 国 歌 剧、 德国歌剧， 对。 所以这虽然都是歌剧，还有我们的中国歌剧，这是每一种歌剧，它的音乐风格、时期的不同、语言的不同，都会对你 语言的不同就是造成了发音的不同。 对对对对，所以不同的要求真的是， 所以在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部歌剧的合唱，这个版本也非常好，汤豪瑟朝圣合唱， 对，最著名的也是最难的一段朝圣合唱。 Thank you. 这样的瓦格纳 总是能给予我们大家这种力量，让我们燃烧起来的感觉， 就是这是音乐的力量。你看这也是合唱，合唱能唱成这个样子。不过古典流行的时间上半时段到了，时间如此短暂，音乐如此美好。接下来进广告，我们一会儿见。今天做客的嘉宾是合唱指挥刁淼，一会儿见。 他是平凡支教的缩影，离开城市送去希望之光，义无反顾化作大地之上最美彩虹。9月8日至12日，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夏日彩虹》即将重磅呈现，郝维亚作曲，刘恒编剧，张毅执棒，泰斗级导演陈庆一再度加盟，携手周晓林、李欣彤等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实力艺术家，唱响震撼心灵的美丽赞歌。放飞灵感，将创意赋予生命，凭实力 PK， 扬魅力风采。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举办的潮涌大运河首届装置装饰设计艺术大赛现已全程启动， 构建梦想平台，承载缤纷精彩。 详情关注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 和官方微信京津冀之声 FM1006 公众号。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今天邀请合唱指挥刁淼来到节目当中，来聊聊合唱。指挥有不同类，有歌剧指挥、管弦乐队指挥、室内乐指挥、合唱指挥。其实这在不同分类当中，也是造成了指挥的不同的职业的。有人在，我觉得在我国。很多年前哈，对合唱没有那么在意，大家唱的都是那样的齐唱，而在国外呢，其实合唱是一个最基础的基础，由宗教、由家庭而产生，其实就是像我之前以前提到的室内乐也是这样，以家庭为单位，大家在聚会的时候，在家在工作之余，然后在周末的时候都会演奏一些室内乐，合唱也是这样，大家在节日当中，在伤心当中，在各种的情况下都会唱合唱。但是我国的合唱事业，我觉得这在几十年来有很大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合唱团不再是那种齐唱式的，有童声的，这要不要说了。那我觉得像最早给我们印象深刻的就是杨红年先生的合唱团。哎，刁淼，你是不是因为参加过杨红年先生的合唱团？ 我认识杨老师，但我从小其实是在另外一个，是在北京市少年宫合唱团。杨老师的合唱团，当时我们都是在北京市都还是很不错的合唱团，所以说其实从小就是唱合唱长大的。 嗯， 那刚才古月说，就是从指挥的分类上就有这么多分类，但其实呢，对于我们每个作为指挥来说，我们基础的指挥，除了学习基础的这个指挥法，可能在不同专业的指挥上可能会有更细的细分。所以对于合唱指挥来说呢，就是除了我们要把图式打好之外呢， 因为你经常面对的是歌唱的歌者，所以你要了解歌唱，要知道帮，就是用你的手势去能够支撑和帮助你对面的这些团员们，让他们在气息上面有更多的支撑，包括他的每一个气口，你是不是能帮助他，能给他更舒服的气口，有了呼吸以后，他才能进行下一个乐句的演唱。所以这也是一个好的这个指挥，能够好的合唱指挥能够支撑和帮助你团员，包括你高音的时候怎么给他个手势和状态，那你非常弱的时候给他一个什么样的这种眼神和手势的支撑，这个都是在这个实际的排练操作中你所积累的。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因为经常我们要唱不同国家的作品，所以对于指挥的语言上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 所以就说，就是指挥来说，真的是不同领域的指挥无法相互的特别的融合，除了 那么歌剧的指挥还是非常的综合的，因为我们经常也是去这个就是排演歌剧嘛。那么歌剧指挥要知道，哎，独唱这个独唱的这个演员角色他是什么样的，而且包括他心中一定要有这种戏剧的对比和感觉，要有画面，这样才能把一个歌剧的起承转合在他的手中，再通过他的图示能够传达给每一个人。 其实也传过不少的这个真实的故事，比如说管弦乐队的指挥去指挥歌剧糊得一塌糊涂，也有这样的事情。 对，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气口他不能给的特别的清楚，因为他不了解歌唱演员他呼吸的这种状态和感觉。 对，那比如说其实我们今天要涉及的事情很多，但是我们单独回到合唱，那就是就以歌剧来说，比如说比才的、瓦格纳的、意大利的、普契尼的等等这些，其实不同的作曲家对于这个歌剧，像瓦格纳的叫戏剧叫歌剧这样的作品其实又不同，对于气口，对于歌唱，对于声音的力度。那回到合唱，刚才江淼也提到，如果合唱指挥呢，你要了解怎么样拿什么样的手势来支撑他们歌唱演员的歌唱艺术家的这个，那你首先要懂声乐， 对， 你怎么样来什么样的手势怎么样来支撑他们呢？ 这个东西要就是表达起来还真的是挺难，这个东西真的是一定要让这个团员们坐在你的对面，然后通过我们其实说经常说一个指挥形容就是来评判他的好坏，其实更多的是在排练中，而其实观众们可能看到的是最后演出的那个呈现，但其实很多的工作都是排练中，包括你的要求，你跟团员的沟通，你的排练方法怎么才能更加有效率的帮助你的团员去完成这样作品，而且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对于小朋友什么样，对于老年人什么样，那对于专业的人什么样，那对于这个不非专业的人是什么样，其实都是要迅速去调整你这种排练的方法和状态，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能达到最好的歌唱的效果，这个才是一个指挥最衡量一个指挥好坏的最好的一个标准。 其实有时候我们经常看演出的时候的指挥和这个乐队乐团合唱的话，当然更有表演性，但是有时候甚至有这样的比喻，平时大家排练的时候是这个速度，但是一上台的时候那个速度一下子起来了，感觉来就是不一样，就像神助一般的感觉。 这就是这个古典音乐现场，我们听现场音乐所带来的这种每一次这个艺术没有完全是一样的，所以呢就是每一次演出可能都会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包括同一个指挥可能排练的时候是这个速度，但是我们等到演出的时候，大家可能你的心跳你的状态可能都会更兴奋，那你的速度可能就会稍微的就会有一点点再往前走，所以这个就是 所以呼吁大家进现场要去看现场的演出，支持我们的音乐事业。其实这也是一个让整个事业进行良性循环的方式。说回到合唱啊，刚才说到就是国内其实有很多的合唱有不同，也有很大的进步，以群众为基础的合唱现在越来越多了。那其实相信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就不少有从事这个合唱，就即使在工作当中他们下班就立刻组织自己的多声部的合唱团。 是这样，就是因为随着大家的这个就是教育的这个进步，而且我们现在也都越来越提倡素质教育了嘛，所以我 这个就算现在有很多的家长从小就非常非常注意，就是说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童声合唱团去，所以我们慢慢的看到等最早的那批孩子慢慢已经长得像我， 嗯，对， 然后就真正的是最后就真正的进到这个行业里。那其实还有更多我身边我接触到的有很多青年朋友们，他们在学校里参加合唱团，那么在大学里也参加，等到毕业的时候他们特别希望，哎，年轻的朋友们大家还能继续自己儿时的这种喜爱和爱好，他们就觉得每个星期大家聚在一起唱歌，一起唱一唱这些歌，就能马上把下一个星期这种工作的压力全部都排解掉，然后就像充电一样。所以这也是这个音乐给予普通人的这样的感受。而且刚才古月说到，就是近些年我们的这个合唱有了特别大的进步，也确实是这样。就是合唱呢，就是不再仅仅说是红五月歌咏比赛，而是大家能够去了解到不同国家的这样多样性的作品，然后去更多的在自己的排练中，所以让我们的合唱呈现了更加这种缤纷多彩的这种不同的音乐风格。 而且在今天合唱有不同的种类的歌唱方式，比方说现在要听到的这一首是焦淼指挥你们自己的合唱团吗？ 对，是我指挥的大剧院合唱团演唱的，这应该算也是我们比较有代表性的比较网红的一个作品了，传奇。嗯，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一眼，再也没有忘掉你容颜。梦想骤然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 指挥的你们自己的合唱团，然后在直播间，我觉得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此了吧。听着这些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对，其实这首歌曲我已经数不清我们到底指挥这首歌曲到底演出了有多少场了，因为 五月二十号我看你写的这个日子是、 这个录音，对，是我们去年这个做线上音乐会第一场，而且这个是在我们大剧院，不是在音乐厅唱的，而是在我们大剧院最高的花瓣厅的去演唱的、所以这个歌的视频也就是被大家经常的老来回的传，其实我自己也看过很多遍了，所以这首歌曲真的是深受这个老百姓的喜爱，而且我们除了在剧院的演出之外，我们也每年做很多的这种艺术这个下基层的演出，所以每次唱这个歌都是最爆款的一首歌。 怎么想到改编的这些作品？ 是这样，就是我们在，因为我们除了唱歌剧之外也做自己的音乐会嘛，那么其实刚才古月也觉得是说现在的合唱有特别大的进步，那么我们呢也是想通过观众朋友们最熟悉的一些经常传唱度很高的这样的通俗歌曲、流行歌曲，把它更加艺术化。可能之前我们听到是非常单旋律的一个音乐，你觉得朗朗上口很好听，那么经过作曲家的改编，然后把它的和声更加的丰富之后呢，用一种多声音乐的状态把它进行一个全新的编配，这样呢让大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老歌里面又抱就是又有新的感受，从而呢能够更加好的去进入到这样的音乐，所以现在目前看来这些歌曲真的是深受这个大家的喜爱。 我记得你第一次来古典流行的时候那么我又想说好多年前几年前带来的还都是国外的一些合唱团，那在今天你看我们都有自己的合唱团，唱出这样美好的令人幸福的合唱的感觉。 对，有了很多我们自己积累的和积攒的这些作品。 哎呀，你今天来有不少朋友是我觉得真的很圈粉。这谁呀，我来看看啊。有的朋友说这个难度很高，有的朋友说我看看这条吧。说今天Lisa 徐说今天在外面办事无法听，但是呢看到我在我们的乐会中发了你的照片和介绍，说娇淼年轻有为的指挥，喜欢娇淼的指挥风格，喜欢大剧院合唱团，希望常来古典流行节目，然后我说这节目也超爱哈，有很多喜欢音乐节目的朋友，我是觉得在音乐面前很纯粹，我觉得也是幸福的，不过如此。而且你娇淼，你听着你自己的合唱团，或者再听听这些你推荐的大家的音乐，我觉得也是在音乐当中在受到启发，而且在今天的这种说到素质教育，其实不想做那么高的，但是在双减的情况下，小朋友的这个功课都减了，减少的是什么，我觉得增加的都可以像这些艺术啊这些欣赏 这种爱好的这样的熏陶和这个培养，所以也希望 更 多的家长能够带着小朋友们多多的走进音乐厅去多欣赏一些高雅的音乐，我觉得这对孩子的情商啊各个方面的发展都会特别有帮助。所以艺术这个东西说回来，它不会说像数学和语文似的可能会很快的给你一个公式你就会把它算出来，那么艺术其实需要一个长时间的浸泡和滋养，所以才能让我们慢慢在若干年后你发现它这个音乐给到你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回忆啊，会帮助你对于生活有更加乐观和积极的态度。 我在想娇淼，你小时候要是不去合唱团也许在选择指挥的那时候你会选择其他的管弦乐队指挥，其他的指挥而幸而有你当时小时候受到的这些艺术的滋养，幸而有你看才有今天的娇淼这样的优秀的合唱指挥。 对，其实到现在我觉得我小的时候在合唱团里跟小伙伴们一起唱歌一起演出一起去不同的地方去到祖国各地或者出国去演出，我觉得那时候的很多画面其实现在想来还都特别的清晰，所以这个小时候的这种教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 刚才呢我们听了由一首歌曲 李健的歌改编成的这样的合唱作品。那其实也有，刚才我说了，合唱也有不同的种类，有歌剧当中的，也有一些软本是为音乐厅音乐创作的，还有一些宗教作品，当然也有歌曲的改编，还有歌剧当中的选曲。那其实今天焦淼也带来了不同的音乐给我们诠释，我觉得最终的目的就是大家希望也是爱唱合唱这种用人声诠释的音乐。 对，这是最发自我们每个人内心最真挚情感的一种表达。 那接下来我们想来带来一首作品，是大剧院合唱团来演唱的 同样还我想还是带给大家一首我想观众朋友都很熟悉的李海英老师的《弯弯的月亮》，这个也是我们合唱团自己进行全新的编配，由我们的作曲家刘晓星来改编的。 好吧，本来我是想带来一首歌剧作品的柠檬花正香，但是时间又不够了哈。那我们还是听我们熟悉的这首作品吧。 好吧， 其实弯弯的月亮我觉得也听过不同的版本啊，就国外的很多阿卡贝拉团都爱唱。 对，所以这首歌我们非常特别的是在最开始的时候用了一段男声的阿卡贝拉，然后在中间歌曲在发展的时候加入到了钢琴和更多的人声的齐唱，所以能够感受到一个情感的一个叠积的那种戏剧的效果和张力。 那刚才焦淼说话的时候错过了前面的人声的阿卡贝拉，那我重新带大家听到前面的部分。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小桥的旁边有一条弯弯的小船，弯弯的小船悠悠，是我童年的阿娇。嘟嘟 前面的阿卡贝拉的部分呢突出了合唱，后面我觉得钢琴那部分的加的啊，我觉得它不是伴奏的感觉，而是加入了另一种想象。 对，就是其实这是有三条音乐的线吧，一个是非常单纯的非常纯净的人声部分，然后再加上集体的男声部分，然后钢琴为什么让古乐有一种特别不一样的感觉，其实它并没有 和其他的改编版本不一样， 它是就像这种小河流水似的溪流的这种荡漾的感觉律动，然后非常像一条丝带一样贯穿在始终，所以让你觉得这三部分结合的特别的让你觉得很舒服。